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中雨，东部大雨伴有雷电，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以为会习惯那日夜无光，忙不完的伤。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大家听到的今夜思雨时是一档广播节目，关注着各种情感问题。我们在节目中讨论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话题，是我们的听友网友参与我们的节目，把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这儿讨论的。您也可以参与进来，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添加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是在新浪微博里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微博里给我留言，这样就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互动了。每天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22点，在北京城市广播FM 107.3 AM 1026，但是我们的城市广播呢，可能如果您在北京可以收听广播频率，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需要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的一些手机客户端 APP 来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比如说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两个听字来找到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每天我们节目中也会有嘉宾和我一起来交流。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韩老师，一位女士问道，我读一下她的这个来的微信啊。 嗯。 她说了，我和我先生呢是一见钟情，认识半年就结婚了，而且呢当时是裸婚。那么现在已经结婚14年了，我们从一无所有到现在的有房有车，有一个6岁的女儿，14年来我们夫唱妇随，以诚相待。但是啊，在这个年前啊，他联系上了他的初恋，初恋当然已经是过去时了，就当老朋友聊聊也没什么哈。可是呢，我无意中就发现他们聊的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朋友间的范围，特别的暧昧，还送了他情人节礼物。这个送了他是那个女他啊， 嗯， 就是可能是他老公送了那个初恋的女生的这个情人节礼物哈。他说被我发现后呢，我老公保证说不和他聊了，我选择相信他。没过多久，又通过打电话、短信、QQ 在聊天，被我发现后，用女儿发毒誓。再也不联系了，他是特别爱女儿的，我再次选择相信他。但是最近几天，我发现他们又联系，我还能再相信他吗？ 我真的很伤心，他怎么会这样骗我？我没有眼里绝不揉沙子的能力，也没有把沙子揉碎在眼睛里的勇气，更没有任由沙子留在眼睛里转悠的无所谓。我真的是太在乎他和这个家了，自己老公心里边总想着别人，我快崩溃了。老师，您说我该怎么办？希望能帮帮我。 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确实是挺难受的一件事情。看到自己老公 和他初恋呢，本来呢，作为妻子，自己的丈夫跟他初恋联系上了啊，这个事情本身就让人心里边犯毛病啊。就加上这俩人还有真的有那种朦朦胧胧的说那些朦胧胧的话啊，让这个妻子更难受。我觉得这个也得了解一下，也可能他的初恋现在结了婚，可能婚姻状况也不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像自己老公来去诉说啊，那加上之前他们俩曾经有过一段情感，跟这是老公呢来跟他去做一个支持。可能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啊，无可厚非。但是啊，他说到老公说话有点暧昧，有点朦胧。这个话呢，我觉得可能看你怎么去说啊。因为本身呢，就这个妻子已经戴了有色眼镜了，然后呢看到这种发的这种朦胧的话之后呢，包括送了情人节礼物之后，当然就更加确定他们俩可能要发展出来什么。但事实上好像他也没有证据说这俩人实质上有发生过什么联系，其实就是一种情感的感情上的精神的一种出轨，一种背叛一样。既然我觉得他已经以女儿为筹码来发誓了，我觉得这是已经就是原谅了对方两次了。那么第三次的时候呢，还不妨再跟自己的老公呢去摊牌一下。你已经发了誓了，你已经拿女儿也做筹码也发誓了，你现在怎么来面对你以前包括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呢？我们说这个实际上就把一个人推到一个死角。让他首先让他来解释一下。你去指责他，不如让他来去解释一下他的矛盾行为。你不说你不这样了吗？为什么你还会这样呢？让他，你听听他还有什么新的解释。 这个给我的感觉哈，韩老师，特别像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父母对一个调皮的孩子说那里是很危险的，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喜欢到一个危险的地方，比如说吧，小孩子喜欢拿着一团火玩，对吧？父母告诉他说是那个很危险的，如果你再玩那个的话，我会把你关到小黑屋里的哈。小孩子说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再也不玩了，放心吧。父母是真的很严厉的告诉他，如果你再玩的话，你知道吗？你可能会有什么什么危险哈。他说好好好，我知道了。但是下一次呢，时间一长，可能父母一没有注意，他还是觉得那个东西很好玩，他又跑去又去玩了。真的有的时候我想可能很多父母听到这儿也都会有同感哈，就是你跟孩子说了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小孩子他还是要去这样做，因为他并不认为那是一份危险，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像大人那样意识到那个危险会给他带来什么，是吗？ 对，可以这样来解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妻子呢，一方面跟自己的丈夫呢让他逼他，是让他来解释一下他这种行为，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因为已经三次了呀。那你也可以让他面对一下。你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你这样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什么？也让对方知道啊，是不是？让对方知道这个后果的严重性，因为有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后果严重性有多大，你让他知道后果有多么严重，这是一条。另外呢，我们觉得的确啊，那么这个妻子觉得我们俩结婚了，我们俩感情各方面都很好，都没有任何问题，他为什么就出现这么一个人， 对， 就把你们的感情生活给搅得 一塌糊涂了呢？ 而且好像丈夫跟上瘾了一样。就是说这个药吃上就像中毒一样，为什么他会吃这个药吃得那么好呢？是不是？这个的确从另外一层面来讲，也就是说你们俩的关系是有问题的啊。这个人为什么去寻求另外一种如果没有说，如果这个人不是一个一贯的感情不忠的人，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会遇到这样一个初恋的话，突然把自己给打开了，然后呢主动送对方礼物，如果要对方索要礼物的话， 啊，有心可爱，他主动送对方礼物的话，我想这个除了对方索要之外，可能那么这个丈夫呢的确啊，他想获得另外一种东西，就像你刚才举那个小孩子的例子一样，他那就获得了一种存在感，他在你们俩的关系当中他没有存在感，好了，在跟他初恋的交往当中他马上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他就交往了啊。当然有的人听了这样一个分析之后就觉得，你怎么替那个出轨的感情不忠的人说话呢？其实我们不是替他说话，而是说呢，从整体角度来看呢，也反思一下你们俩情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简单处理就是，他这样弄，我不跟他过了。 嗯。 啊，假如说你这样劝了他三次，他仍然还这样，你怎么办？ 嗯。 你是要还在继续劝他，还是说我不想跟你过了？ 嗯。 是不是啊？啊，那既然你想跟他过的话，那怎么办啊？我刚才说到了，一定是你们俩的婚姻情感也出问题了，只是你们俩没有察觉到而已。 嗯， 这时候突然这个女初恋冒出来了啊，正好是个导火索， 嗯， 把你们的问题暴露出来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不妨去面对一下，跟自己丈夫呢真的可以坐下来长谈一次。 嗯，对 啊，不是说我去一坐下来我就指责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情。 嗯。 啊，那就没有意思了。 嗯， 那对方一被指责了，他自己心里头就会，反正这事你也知道了。 嗯， 啊，我再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已经没有那种纠结的压力了。反正我媳妇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了。啊，反正我就这样，你怎么办？ 嗯， 是不是？ 嗯， 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的话，还是需要去彻底的去摊牌，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我们俩到底发生了什么？ 嗯，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做法？ 嗯， 我哪一点做的不如你意， 嗯， 是不是？我哪一点做的没有你希望的那么好？ 对 啊，我们俩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把这些都给摊开了说， 对， 可能效果会好得多。包括那个结果， 嗯 啊，你这样做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咱们还有女儿， 嗯， 是吧？你这样去做对女儿将来长大情感会有什么影响？如果女儿知道了你跟另外一个女人保持着这样的关系的话，你想想那个结果会是什么？ 嗯， 说有的时候呢，做一个出轨的，包括她的丈夫，她自己其实没有感觉到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她如此的爱自己女儿的话，那自己女儿知道了她跟另外一个女人保持这样的关系的话，你想女儿会怎么看她？而且女儿已经六七岁了，完全有一定的判断了，啊，我觉得这些都让自己丈夫去面对一下。一个是结果，另外是两个人呢，真正摊牌的去把这事情给说清楚了。 嗯 嗯，我觉得这样可能好一点。 不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哈。 嗯， 那么确实还是需要这位当事人，这位妻子，你来从中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到底应该怎么样去交流，了解丈夫的内心，他为什么会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就像一个上瘾的小朋友一样。 对， 那么他在那一份的关系当中，可能也不一定是已经到出轨这个状态了。 对 啊，有可能是这样哈，有可能你的丈夫他会觉得那份联络可能是弥补了过去没有能和初恋，有的时候初恋是这样，初恋在我们心里边能生存那么久，可能就是因为我们 有些遗憾，当时可能有一些局限没有办法， 对，有各种各样的遗憾， 现在那个局限就没有了。 嗯 啊，这时候大家可能看法又不一样了。 对 啊， 嗯，那么你怎么让他要意识到那种遗憾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对， 究竟哪一件事在他心里最重要？哪一个选择在他心里最重要？毕竟现实，你们是一个三口之家， 嗯， 他也很爱女儿， 嗯， 听上去你们的感情也还不错，嗯，而那一份遗憾带来的是什么？如果去寻求了那份遗憾，那可能对现实生活有那么大的这个损毁的话，那么你的丈夫该如何选择？其实成年人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我们就是应该做出一些选择来，因为这时候已经不是那个玩火的小孩子了。 对，而且让他自己想想看如何面对自己的女儿。 嗯， 让他就把他问到这个事实，让他去感受一下。 嗯， 可能他会醒悟。 嗯 嗯。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一个男生哈，他说这一年啊，我一直教了一个女孩子，但是呢，我就没有弄明白，我跟她算不算是男女朋友和恋爱关系？是这样，偶尔呢，她会找我，大概一个月有一到两次吧。找我呢，她会到我这儿来去住一个晚上，然后我们在一起呢，也能够看电视、看球，一起叫点外卖吃。住一晚上之后呢，第二天她就走了，她也不会再跟我有其他的一些更多的联系。我呢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挺想念他的，我也问他，我说哎，什么时候见面啊，他说过几天吧，有时间吧。经常都是他主动掌控这份关系，一个月一到两次的频率和我在一起，算是住一住，算是在一起说说话，没有那些约会的那些行为。偶尔我会跟他说，我说要不那个我请你出去看场电影，他说别搞这事儿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一年了，我都不知道他是我的女朋友还是女性朋友，所以我到底应该怎么看我们的关系呢？我挺喜欢他的，这一年当然因为他和我之间的关系这么的不确定，我也和其他的女生在一起有过一些接触，但是在我心里始终就是放不下他。所以只要他一给我打电话或者一给我微信说哎，我到你那儿去住一晚上，我肯定会为他腾出空来。我就想问问我们的关系该怎么有一些改变呢？ 嗯， 这还挺奇怪的啊，这个是男生想改变关系。嗯， 对，女生想一直保持这样一种关系啊。我为什么我觉得这女生呢不这么踏踏实实的跟他过日子，或者说跟他确定下来我们俩要走在一起。 嗯 啊，那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女生呢她也可能有错，就像这个男生一样。 嗯， 这男生也在有所考虑，也在我觉得有的尤其在恋爱之初的有些人那么尤其是一些完美主义者往往是这样的，他就可能觉得这个人还不是我要的那种最完美的，但是我如果放弃了吧，眼前还没有能够替代他的。 嗯， 好，我就先以这个先抓住这个再说，我怕我将来失去了后悔了。 嗯， 所以这是好多对待感情持完美的态度的人的一种做法，就觉得我先站住。 嗯 然后呢我管他需不需要，我先把他站住再说不行了我再扔呢。这是我遇到的不少这个谈恋爱的时候有的人的一种很奇我觉得也是比较普遍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啥东西都往自己的篮子里面放我要不要我先站住然后完了之后我遇到更好了，那个时候确定了我就把这个放弃了，现在我不确定，那我就用这样一种关系维持着维系着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呢如果想再往前迈一步，那你首先你自己能不能够定下来，我不跟别人交往了，我就跟你交往虽然你对我是这样一种态度但是我就现在就一门心思就是要跟你交往，要跟你处女朋友了你就是我的女朋友了你不再去动了心思说既然你不这么确定我也在那边，你这样做的时候你那个女孩子何尝不知道你去找了另外女孩子呢是不是我觉得这个都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家都可能够感受得到你对对方那种态度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说爱情是不能分享的独占性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你做不了他能够对你很忠诚就或者说一下跟你要坚定跟你在一块，那起码你自己先表个态，我要跟你在一块，我已经你是我的不二选择我只有跟你在一块我再怎么样，你把这样一种状态呢充分的给表达给对方，让对方来掂量你左右不了他，让对方来掂量到底跟我在一块舒服，还是说跟你所设想的另外一种人在一起会舒服一点你给他这样去选择的话，我觉得至少你可以增加一种可能性 对， 你不能说你们两头都是不确定的是吧，你首先你在确定不了他，你先确定你自己。 我在想从一个女生的角度我在想这个女生呢可能是做出了一个开放式关系的一个态度，就是我跟你之间的关系是开放的，我也不是你女朋友，你也不是我男朋友，咱俩也别往这个恋爱上面去过于亲密 是吧？所以这个关系呢，就是一个半松散型的关系，好像比好朋友又多一点哈，但是又没有达到恋人哈。那么，但是这个男生心里既然已经动心，想做男女朋友，想做恋人的话，我觉得男生为什么可以不主动一点呢？其实女孩子有的时候也挺奇怪的，再强悍的女生，她还是需要男生更勇敢，男生更有主动权，更有主控权。如果你男生在那边心里边想那么多，但是你这个表面行为磨磨唧唧的哈，这个每次你都是被动的，你好像都是听到女生点你了，说这个行了，这周六我去你那儿吧，然后你说好好好，我为你已经这个腾开了我所有的时间。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女生而言，可能会缺乏一点点魅力。 对，就觉得这东西是我要来的。 对， 不是你给我主动的， 对， 就是邀约，是不是？ 对，所以既然两个人有这个关系，男生你为什么不主动的把这个女生追到手啊？ 对， 你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女孩子的话，她说不去看电影，你就说那好吧，那就在家里看电视吧。她说不去吃饭，那你就说那好吧，那咱们叫外卖吧，就这样了哈。就是你们两个人没有去谈恋爱的那种感觉，基本上就是过成了老友。老朋友是吧？ 对， 打好友，就是这种感觉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去谈恋爱，你就做出你要谈恋爱的姿态来呀。 是， 你去主动的追他呀，你去掌控你们的节奏呀。如果你突然变了，你勇敢起来了，你拒绝做那个周六被他一个月被他点名两次来，我们周六我到你那儿去住一晚上，你拒绝做这个关系好了。你反而是。不，你做我女朋友，我带你要去哪哪哪，我要约你去干嘛，对吧？ 对， 就是要变成这种关系，可能会好很多。我觉得，我觉得从一个女生的这个立场上来说，我觉得大多数女生都喜欢那种，能够来追她的，甚至对她更主动一点的这样的男生。 对， 你那么被动，我说去你那儿住你就答应了，我说不去吃饭，你说那行，那就点外卖吧，是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女生还没有燃烧到对你有那个爱的兴趣。 对，依赖感。 嗯， 就觉得这个男生呢，也有点靠不住。就像我刚才说，他已经这个男人其实也在去寻找别的女孩子。那实际上这个女生也能够，我觉得绝对能够感受得到。 嗯。 他那样一种不确定。 嗯。 所以这个女孩子，表现出这样一种态度也无可厚非。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呢还是要积极主动一点，这关系可能会在自己的主动的经营下呢会发生质的转变。 嗯 啊，并不像他现在这种烦恼一样啊，就好像这么松散。其实这个松散呢不光是对方的做法，还跟自己的态度，自己的言行举止关系非常大。 嗯， 如果自己的态度转变的话，我相信这关系会发生一段比较浪漫的关系啊，起码这个女生不讨厌他， 嗯， 啊，愿意跟他在一起，是吧？这是从我们啊旁观者就可以看到的或听到的一种状态啊。如果这男生更积极主动一些，我觉得这种我觉得这种好的化学反应呢一定会产生， 嗯， 啊，不是那么被动， 嗯。所以呢，这个男生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之后哈，勇敢一点， 是， 我们是建议你勇敢一点。我觉得有好的基础。就是这个女生并不讨厌你，她一直在主动的追，主动的接近你。 是， 其实这一点是挺好的。 这个接近已经到了女生再不能那么主动的一个地步了。 对，我当时， 所以我觉得这男生表现的有点迟钝。 嗯，对。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一位女生问到问题，她说：“我的男朋友家庭条件好，人优秀，我就老是觉得特别的惶恐，因为我家庭条件一般，长得一般，个性一般，穿着打扮也一般，我就是那种扔到人堆里，别人基本上都觉得不会把我找出来的那种女生，可为什么她会那么喜欢我？能走得长久吗？就是我内心老是害怕，我总是觉得她那么优秀，各方面条件都那么好，所以现在我们已经 确立了恋爱关系3个月的时间了，我经常会不安，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奇怪啊，大家都想找一个优质的伴侣，好的，结果你看你遇到了，为什么过得不好？这跟那个优质的伴侣看起来关系不大， 嗯， 就跟他对他自己的判断 有关系， 关系很大啊。 对， 因为就像他刚才描述了自己那么的平庸， 嗯。 包括他其中我听到了其中有一个平庸的描述，就是我穿衣服也是穿得很平庸。 嗯， 那首先就是说别的咱改变不了，那穿衣打扮咱改变不了吗？ 嗯哼， 是不是啊？我觉得长相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天生的东西我们改变不了，但是穿衣打扮我们后天的我们总可以打扮出来吧。啊，我们不说，而且穿衣服也不见得你穿的越贵啊，越是牌子越好，就看你穿的是不是得体，搭配的是不是好。 嗯， 啊，那就是说，这个女生对自己的首先的自我认知呢，就是非常的负面的。 对， 就觉得我不配那样的东西。 对， 我就不配打扮，我就是个平庸的人，我就是一个扔到人堆里谁也找不着的人。 嗯， 我一打扮的都不是我了。 嗯， 啊，我就是这样一副这样的样子，我这样子没人喜欢我的。好了，白马王子来了。 嗯， 就喜欢你。 嗯， 是不是？啊，来了，你看一下把他给打晕了。啊，所以我觉得不要给自己贴这样一个标签啊，因为一旦贴上这个标签呢，这实际上就是说你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差，是因为你把你自己给说差的，你自己认为你那么差，所以你整个状态就变得非常差，所以我觉得跟这个有关啊。那么要想改变这样一种状态呢，首先得接受自己，其实自己也不一般。 嗯， 啊，每一个人都是独特，我们经常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特。都是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可以取代的，就像每个人写的字都是不重复的，是吧？没有一个人是重复的，就因为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而去贬损自己。所以这也是自卑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自卑的人往往都是贬损自己的。这实际上在心理学上讲自我暗示，你的暗示全是消极的暗示，每天早上醒来都是啊，我长这么平庸，长这么好不好看，然后扔到人堆里谁也发现不了我，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等等等等。 嗯， 啊，所以这一切弄完之后就会让人觉得让谁听了这样的话都不会舒服了。 嗯， 这实际上就像念经一样，自己把自己折腾的那么糟糕那么透顶啊，然后到最后还在埋怨，哎呀为什么这么糟糕，这其实是自我暗示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女孩子不妨以后积极的评价一下自己，就像你找到的这个男朋友一样。 对， 你看他就是对你的一个绝对的肯定。 对 啊，他接纳你就说明你是他喜欢的人，他喜欢你，他喜欢你就说明他接纳你，他肯定你。 对， 你并不是像你自己所认为的那么一文不值。 对， 是不是？ 对 啊，这是很多自卑的人对自己贴的一个非常坏的一个标签。 对 啊，我觉得这个标签要自己给贴上去的， 对， 自己要亲手把它揭掉， 揭掉，对， 啊，只有这样你才会 赢得幸福， 对，你才走出这个魔咒。 对，嗯，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中，稍后呢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您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都是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 站在屋顶上，俯瞰眺望。我只能想象你停在某条路上，曾经一段感情的喧嚷，如今远离张望，情感的广场。或许该感谢你的眷恋，有时幸福只看刹那交叠，的真切，不愿痴恋一枚，不再逼迫谁来为谁弥补心碎，我痛到心后悔，你走的那一夜，时间凝固我的孤独，爱变成一只蝴蝶，蝴蝶它不再飞，它来过这世界，趁绚烂就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 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中雨，东部大雨伴有雷电，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看你失落的脸，又在为爱前。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和各位分享的是一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情感问题。听友和网友，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您都可以和我们来讨论。如果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情感问题，想和我们广播节目来聊一聊，说一说，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把问题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会在节目中来选择解答。你也可以关注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中呢也可以给我留言，用这样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留给我们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哈，韩老师，有一位呢问到，他说我想问一下哈，因为这个生宝宝之后啊，形体改变了，然后现在以前呢可能很瘦也很苗条，那个我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他喜欢苗条的瘦的女生，当时我真是瘦成一条闪电啊，所以呢当时呢我们在一起，我觉得他也经常夸我。在我怀孕了之后，一开始呢我还挺注重我的身材的，到后来呢因为想要健康宝宝，因为医生也嘱咐我说在孕期不能够再那样节食了，我也就敞开吃了。这样的话呢宝宝呢长得很好，宝宝也需要母乳的喂养，我呢就没有再去很好的节食。现在孕后产后已经有7个多月的时间了，孩子呢快1岁了，但是我的形体呢恢复得特别的慢。因为孩子还在吃奶，所以呢形体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恢复。而他呢一说起我来就对我有一脸的嫌弃的样子。其实有的时候也许不是真的嫌弃，但是呢他总是拿我的身材开玩笑。一开始我还对他说，生孩子是咱俩的事情，一个妈妈生了孩子当然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说多了吧，我心里边就很介意，我为此就开始有了那么一点点抑郁。我想知道的是，男人真的那么肤浅吗？明明是生孩子生宝宝做了妈妈，他就不能够理解我身材的变化是和他的宝宝有关系吗？所以我都觉得我快抑郁了，我该怎么办呢？ 我也生完孩子之后，本身呢就是对女性本身呢她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特殊的阶段呢会让自己变成第一身份上变成妈妈，另外呢也会让她经历了一些男人无法体会到的一些事情，包括事业的，包括工作的中断包括自己社会社交的一些中断等等 那么这些都会让一个男人体会不到。 嗯 啊，这就会让一些女人因为生孩子这个事件，导致对自己的评价开始降低，包括自己的身体的外形的改变啊。那么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男人无法理解到，需要女人怎么做？ 嗯 啊，需要女人怎么做？就是说，第一呢，我觉得你去指责的话呢，反而会让对方觉得这事儿值当指责吗？ 嗯 啊，对方更生气。啊，我觉得这个，从这个生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女人承受了比较大的痛苦，同时呢，男人也承受了，啊，就是无法跟妻子保持亲密关系的这样一个时间啊，都是不太舒服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呢，与其去抱怨，不如直接向自己的丈夫去说：“你说这样的话，我非常伤心， 嗯， 啊，我非常难过，啊，你怎么能可以能说这样的话，啊？”我觉得就这个女人在这个妻子在这贴了一个标签，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样？ 嗯 啊，意思就是说，这个话另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改变不了的，因为这是人的男人的本性，不可能他就是改变了，他还不是真心改变的。但是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告诉他，这个真的不是真理，需要你把你的真实的感受反馈给对方。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已经非常生气了。 嗯， 但是你的表情、你说话的语气、你的状态，让对方感受不到， 嗯， 就觉得你是在无理取闹， 嗯， 你就让对方感觉到这事有那么严重吗？ 嗯， 啊，那我觉得作为妻子，你就告诉他这事非常严重。我本身生完孩子，我就对自己挺没信心的，结果你说这样的话，更打击我了， 嗯， 我都觉得我抑郁了，抑郁。好多男孩理解不了什么叫抑郁，在这儿呢，不管是男孩女人，我就听我们节目之后，一定要知道抑郁它的本质就是无价值，对自己觉得感觉到自己存在是没有价值的。 嗯， 那么这个没有存在价值感的这样一件事情，它是性质是跟其他的心理困扰是不一样的。啊，为什么抑郁大家听起来比较可怕，就是有的抑郁症的人可能在抑郁发作的时候会自杀。原因就在于呢，他觉得自己毫无存在的价值， 嗯， 所以才会去这样做啊。那么现在社会上也发生过不少类似这样的事件，我每天看新闻的时候也会看到不少这样的事件。有些，比如前天我看到一个妻子啊，生了老二啊，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妻子还是一个专职的妈妈，因为她不小心呢，老二从床上跌倒了， 嗯， 摔下来了。其实老二也并没有摔伤。但是呢，丈夫就说了一句话， 嗯， 说你看，你啥活都干不好， 嗯， 你在家你不用工作，什么都不用干， 嗯， 就让你看看孩子，你把孩子从床上摔下来了， 啊，对。 然后呢，她的婆婆也跟着也抱怨了几句， 嗯， 好了，就是妻子一下爆表了，妻子就直接把自己的女儿呢从窗户上摔，就直接就扔掉了， 对，一场悲剧， 啊， 好惨。 然后呢，妻子也跟着跳下来了， 嗯， 啊，当然这个结果是下面正好是松软的土地。然后这孩子和妻子都没有摔死， 哎呦天！ 但是呢，这个小女儿呢，颅骨啊粉碎性骨折，啊，妻子也受了重伤，那不可能不受伤的， 对对，不可能不受伤， 但不是， 嗯，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些男人呢，他体会不到女人在生孩子之后这种情绪的这种起伏，包括这种抑郁影响有多大。 嗯， 作为妻子呢，要告诉他， 嗯， 这事情挺严重的，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嗯， 啊，是吧？我本来我就这么低落，然后你也在这儿再落井下石， 嗯， 再给我来一石头， 嗯， 然后你更难受了， 嗯， 啊，所以你把这个东西反馈给对方，对方就跟他掂量一下， 嗯， 啊，他要怎么样去跟你沟通和交流啊， 嗯？ 这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两个人站在不同的位置，体验不一样， 嗯， 但至少我们要让对方你知道这个事情，虽然我没有。不可能做出那样极端的事情，但你知道这社会上有那样一个极端的人做出来这样的事情，而且不是只有一例， 嗯， 啊，你让对方知道啊，那对方就可以考虑一下他说话， 嗯， 到底要不要注意， 嗯，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沟通的问题，让对方能够感受得到。 嗯对，所以有的时候啊，确实哈，我们自己觉得挺委屈的事情，对方也许没有办法去完全能体会你的那份委屈，那么你的委屈就是要告诉对方的。如果你真的感觉到在两个人的关系中，如果因为对方的说话你觉得很委屈、很难受、很别扭、 很窝囊。那么你如果和对方吵是不行的，你最好的情况就是你真的告诉对方你内心的这些感受。但是我们也想告诉所有的伴侣夫妇们哈，特别是像这样刚刚有了孩子的这样的女性，按韩老师的话说就是这样的，她因为生活的变化，生理的变化，本身她就要承担很多很多东西。 对，就是那压力非常大。 对，这是男性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你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你没有办法去体会的。 对， 所以呢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特别的希望男性们在这一点上多多体谅你的伴侣。 对 啊， 对，因为这个事情就像生孩子一样，就是说男人实在体会不到这种痛苦，那像是要命一样，是不是？对每一个女人来讲，生一个孩子就等于在鬼门关走一遭一样，这男人他如果体会不到这一点的话，他没有办法能够理解女人带孩子。你如果把女人生孩子当成天经地义的，那对方会觉得太不公平了。 嗯， 为什么就天经地义的我就该如此，我可以不生。 嗯 啊，这就是现在好多矛盾的一个根源。 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下面是一位男士问的问题哈，说我认识他其实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了，过去呢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啊，觉得他挺文静的，说话也不会大声，偶尔呢当然也有点发小脾气，但是还对我挺好的。我们刚开始是工作的关系，后来呢就开始恋爱了，然后呢就顺利的结婚了。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吧，我就觉得哎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啊他婚前和婚后完全是两个脾气。在结婚以后，一开始呢是他不会做家务，我们在结婚前啊确实从来没有在一起干过什么家务。那个时候呢我这个人啊平时到约他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约到外面，到外面去吃个饭啊，逛个街啊什么的。然后呢因为我和我母亲生活在一起，他呢是和他父母生活在一起，所以偶尔去他们家，他妈妈挺能干的，家里边的事情都干得不错。到我家来呢，我母亲也是一个能干的母亲，家里边也都打理得挺好的，所以我们两个人基本上都没有动手干过什么家务。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家之后，一周以后我就觉得那个家已经没有办法下足了。一周以后，家里厨房的碗池子里堆满了碗，垃圾到处都是，他的衣服裤子哪扔的都是，毛巾用完了直接就扔在卫生间的台子上，从来都没有挂回去。这就是他，我都没有想到他是这种生活习惯。我呢也是个不会干家务的人，男孩家里的这个独子，过去妈把什么事情都包揽了，但是我都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家呢我就开始跟在他后面开始做这些事情。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人说，我只要一说他就开始发脾气，脾气呢越来越大，越来越爱生气。另外啊他喜欢吃零食，零食呢过去我就知道他喜欢吃，我还给他买，但是他吃的所有的零食，比如说坐在沙发上等他站起来之后，只有他坐的那点是干净的，周围全部都是零食的壳，他也不收拾。我看不过去了，我每次啊我都给他放一个塑料袋或者放一个垃圾桶放在他手边，但是他从来都不往里放。我现在才知道他被他父母骄纵的真是够可以的，而且他和过去我认识他谈恋爱时候完全是两个人啊。当然因为我们俩开始有了这些矛盾，那么我们两个人好像也不大亲近了。这开始结婚这才几个月的时间，两个人不断的有争吵有争执，两个人那些亲热已经都没有了，影响了我的心情。我甚至在想，我为什么要请这么一位大神到家里来呢？我怎么会娶这么一个老婆呢？ 这样的老婆能改吗？以前啊，我认为谁做家务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娶一个如此不爱干净、不贤惠、不会做家务的女人真的是很头疼。我不是大男子主义啊，这些事儿我也能干，但是我觉得不对啊。希望的是夫妻两个人能同心协力地做这些事情啊，他好像就没有这种品质，我能现在就考虑离婚吗？怎么办啊，何老师，这结婚几个月就要离婚了。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就像应了好多人说的话，瞎了眼了，怎么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其实我觉得这个他的描述的确挺难受的，就是说遇到这样一个夫妻或判若两人，我拿他的话来去帮他反思一下。这个女孩子呢，在其实在他们结婚之前也吃零食，而且他还替他买。替这个女朋友就现在妻子买零食。那个时候女孩子吃零食的时候一定也是如此。但是呢你忽略了。你觉得这没啥。是不是一切都被甜蜜冲昏了头脑了。所以结婚之后呢，那么这个事情一下就呈现出来了，就如此了。然后你马上就受不了了。而且这位男士也说到了，我不是大男子主义，但是我也容忍不了他这种状态。那意思就是说呢，你希望他，那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是大男子，但是你作为一个女人，你就在收拾。我觉得话里边能够听出来这么一点点意思。其实我们知道收拾家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像他列举的这个事情呢，用不了太长的时间。其实像刷个碗，其实就五六分钟就刷完了，就是把垃圾收拾一下，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就完了。但是我觉得这里头最重要的是他对另外，他把这些行为背后捆绑了一个很严重的事件，比如对一个人的品质的评判，上升到这个层面了。 对， 就是你这个品质不好，是吧？被你父母给惯坏了啊，来我这儿你也是啥都不干啊，像这个自己这个吃这个零食的话，瓜子吃完了，这沙发上到处都是，就你屁股下面那个没法扔进去，然后其他地方全是脏乱差的啊，给一个垃圾桶放在那，你也不扔。你也不愿意那个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你想想去改变，那不是说不能改变啊，包括这个女生呢这些行为，我觉得这个行为呢，其实你可以有的时候可以向这个女孩子呢，可以在两个人静下心来的时候交流一下啊，就假如说你们俩都这样，就是一回到家都臭气熏天的，就是谁的衣服挂的脱了也不洗，所有的东西扔在那里扔了一大堆啊，那你看到底结果会怎么样？包括咱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要离婚的话，我觉得不值。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问题。那如果经济上比较宽裕啊，没有太大负担，我们请一个保洁行不行？请一个这个计时工，是吧？小时工啊，来给你收拾一下，可不可以？是不是也可以？ 对， 是不是？这一下矛盾不解决了吗？为什么非要让那个人干才意味着他是一个完整的妻子他能够干家务是吧？如果他不干 OK 这人就彻底完了，我要跟他离婚，过不下去了。其实我觉得真的性质没那么恶劣，别一下子就把这个贴成一个人的标签，然后呢你一旦你贴上去，你再接下来还得由你来接，而且人是这样的，一旦被贴上了某种标签的话，反正我就这样的人了，横竖我就这样了那反而更不好办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如果你愿意做你可以做，如果你不愿意做的话，咱们不妨请一个小时工就是说两三天或者几天来家里面收拾一次你看看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可能就不是这个状态了。 对 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因为这个事情离婚，因为两个人可能毕竟结婚了，谈了那么长时间恋爱，毕竟还是觉得两个人还是家风还挺好的。 我也觉得是哈，就之前谈了那么长时间，认识了那么长时间，又不是闪婚哈。 对。 他居然对对方这个一点都缺乏这方面的了解，还有就是他们可能对家庭生活也是缺乏一个预估的。 对。 那另外就是，因为两个人过去生活习惯不同，你到女孩子那里也去过，女生到你家里也去过，可能大家都没有想过将来在一起过日子的时候彼此的生活习惯是怎样。但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过去在恋爱中就像韩老师说的，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是可以 对，只不过这个男生在这忽略了嘛， 就是完全没有看到。 当时吃零食了，你自己主动给人家买，吃了一地了，你也觉得挺好。 啊，对，有可能，很有可能是这样哈。但是现在如果就为这一点事情就离婚的话，好像挺遗憾的。能在一起，现在想想为什么会在一起？ 对， 一定有很多在一起的那些理由啊。 是， 嗯， 这两个人真的是可能在结婚前去各自的父母家的时候，家里都很干净。 啊，对， 都被父母收拾得挺干净， 都被父母收拾得很干净。哎，这么说来，现在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也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因为自己要组小家庭了，你和在父母那儿生活是两回事儿。自己组建了小家庭，你在小家庭里边要过你们自己的日子，父母真的就没有办法再替你什么收拾屋子啊、换床单儿啊、打扫你的洗手间呀、帮你做好家务啊、弄好吃的呀、冰箱里给你弄得整整齐齐啊。所以这个生活能力的强和弱，也确实是一个问题。 对，所以我觉得也提醒这些年轻的父母，在教育自己子女的时候， 嗯， 还是能干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干， 对 啊，别去干那么多。 对对，好，谢谢韩老师。再看一个问题哈，一位男士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呢，以前结过一次婚。”后来呢，结婚没有多久啊，我就到外地去承包工程去了。当时那个前面那个老婆呢，就和别人好了，我们就分开了。这样呢，就在我和他离婚之后，4年之后呢，我又和现在的老婆在一起了。我现在的老婆啊，她虽然没有结过婚，但是呢，她和别人生过一个孩子。那么那个孩子呢，现在都已经5岁了。他和我结了婚之后呢，那个孩子一直是跟那个孩子的爸爸的这个父母在养，也就是说跟我的这个现在的老婆呢，过去也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联系哈。结婚的时候啊，我们相处的都挺好的，他人也不错，可是我们结婚才刚刚1年多的时间，我还打算要自己孩子的，突然呢就出了问题了。那边他生的孩子的那个爸爸，那个男的，出事儿了，残疾了。那这样的话呢，那一家人呢，可能经济上都失去了，很好的这个经济能力。我老婆就跟我商量，执意要把那个孩子接来。要知道，那个孩子现在已经5、6岁了，我实在是没有信心和这么大的一个男孩子去相处啊。而且我还想要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我娶她是挺喜欢她的，可是我没有想过我要做继父啊。现在已经娶了，她又要把孩子带来，我该怎么办啊？ 你想不想当继父，你就是一个继父了啊。当你决定跟这个有孩子的一个女士结婚的时候，你已经是继父了，管你想不想当啊。 对， 只不过这个时候呢，孩子一下到你面前来了啊，你现在无法接受。其实呢，我们养过孩子的人就知道，其实到了5、6岁，那么养孩子的话，其实呢，比孩子更小的时候养起来更容易一点啊。 哦，是吧？ 对，因为小孩子更小的时候其实更不好带。5、6岁的起码人家可以自己玩了。自己可以呢，其实更省事一点。而且孩子更愿意跟你沟通和交流。所以我觉得并没有像他想的那么可怕啊。只是说我觉得对这位男士来讲的话，这个事情来的有点突然。自己没有心理准备啊。我觉得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的缓冲啊。就是说因为那边的确发生了意外。这个妻子呢，那边是他的亲生的儿子，他不可能不管不顾的。就那个儿子现在处境不是太好，而且5、6岁这么小，作为一个妈妈他不可能不管不问。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当然可以有你们自己将来的孩子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都是养出来的啊，不是说你生他你就必然跟他有割不断的情感连接，孩子都是养出来的。你对这个孩子好，这种养育之恩，我们有的时候说养育之恩有的时候大于这个生育之恩，就在这儿啊。就是说你养他整个过程呢也是很艰难的。我觉得当你去这样去面对这个孩子的时候呢，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就是说胜过你现在就开始开始防御，开始打一道墙，这孩子不是我的。然后我被迫的当了继父，然后我跟这孩子相处起来也挺难的，挺不好相处的等等。如果你越这样想的话，那你们就因此影响你们夫妻的情感。 因为对于妻子来讲，他无可选，他没有办法选择，是不是？对你来讲的话，你觉得反正这孩子不是我的，咱们可以选择，我把这孩子，我可以给他钱，但是他不要进到我们家庭来，但是呢，对于妻子来讲，他怎么可能割舍呢？ 对， 是不是？ 对 啊，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能够迈过这一坎的话，你们俩的情感，你跟妻子之间的感情可能会更好。 对， 因为妻子因为这个可能会对你另眼相看，觉得你会更宽容，因为你接纳了那个孩子，妻子会觉得你整个接纳了他。因为对于一个有孩子的妻子来讲，他觉得孩子也跟他是一样的。你接纳了孩子，跟接纳他是一样的，因为这是两个人一起的。等于是你对他的一个充分的接纳，反而有利于你们的情感关系。 对对、 你这样想的话，你就没什么负担了。 也就是说，你只能选择去接纳。 对。 那么，既然选择要去接纳了，就接纳的更好一些。 对啊，如果你那么难受的话，其实那孩子，我觉得人家也很敏感。 对呀、 人家也不愿意跟你在一块。是不是？ 对。 但是我觉得人都是养出来的。你半路捡个儿子。你不 挺好的， 是是 挺好的，是吧？只要你这个能够善待孩子的话，孩子的妈妈一定也会特别的开心，会更爱你的，是吧？ 对。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每天这个时间我们都会播出。如果您想灵活收听我们的节目，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这样的手机客户端，这样的 APP 来找到今夜思语时。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没有时差，亲手感恩磨瞬间融化，让幸福揭开新的一页，把视野看得更远，你会发现爱就在你身边，围绕在你身边，想和你再多一层亲密关系，又怕你会保持距离。我知道有时爱不能太厚积，只觉得这样下去未免也太冷静，也太冷静，也太冷静。愿不愿意关系就这样决定，也不是秘密。baby， 每一寸每一分每一口呼吸，我的心再没空隙，再冷静，相爱吧，再也没有时差，当我瞬间融化，相爱是抚平伤痛最好的方法，让真心揭开新的一页，把烦恼把视野看得更远，你会发现爱就在你身边，围绕在你身边。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